结果。Broccoli 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我选 Magic Hour。 歌炫比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六点钟鸡汤鸡汤了。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炫懂懂懂， 歌炫懂懂懂啊！现在的你放工时间是什么心情呢？有没有感觉到不快乐呢？有时候工作一整天啊，被老板骂啊，或者是被男朋友甩了呀，又或者是家人一直骂你啊，责备你、责怪你啊，等等之类的原因，导致你今天一整天都不快乐。如果你现在感到不快乐，的话没关系，听听这碗鸡汤就会帮到你咯。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是平静。所以你如果祈求一个每天快乐的人生，那个人生是无法过下去，情绪来来去去，如果我们只想用一杯饮料来把这个情绪给割断，我们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整天笑嘻嘻的人。整天笑嘻嘻的是人生的追求吗？人生如果希望每一秒都快乐，最后那个快乐就会没有意义。所以当你觉得世界充满恶意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喜欢你的时候，不是选择从这个世界离开，不要把喜欢当成至高无上的标准。你永远不可能要求那些给你恶意的人转过来说我改成给你善意，唯一能够改的人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收到了恶意，可是我们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理解为它不重要。 对呀、啊，其实刚刚他有说到呢，我觉得很对的地方就是呢，人追求的最重要的是平静。然后我有发现到有一个人 comment 说，其实平静呢是主食，而快乐呢只是偶尔一次的大餐。我们不可能每分每秒呢都可以过着快乐的心情、快乐的日子的，但是我们可以追求呢每一分每一秒呢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平静的日子呢，也是要 depends 你自己怎么想啦。你现在此刻很生气的话，你找一个地方呼吸一下，让自己冷静下来，你会发现到诶，平静呢才能解决问题的，你平静呢才能解决 everything 的问题的。等一下回来我们聊更多这碗鸡汤吧哈，守着 GoShow and Beyond Trend。 GoShow a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ow 懂懂懂， GoShow 懂懂懂，来看着我的眼睛说，现在的你此刻是什么心情的呢？是不是一直感觉到今天啊好不快乐，不开心哦。但是其实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平静是你的主食，而快乐呢只是偶尔一次的大餐。因为快乐不是每分每秒都会给你的嘛，对不对？有时候人就是有一些时间是比较难过，比较 emo， 有一点开心的，有一点平静的，这才是人生的升华。如果你一直快乐下去的话，有一天你又会觉得哎，人生为什么一直那么快乐？因为人类是这样的，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又不珍惜，没有拥有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哎呦，为什么得不到这个东西啊啊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每一天呢都有一件事情是让你快乐的。我每一次让自己做功课的事情，就是我每一次睡前都会想一想今天快乐的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一天里面呢真的发生很多事情，一定有一两件事是让你快乐的。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这样去做功课是最好的，帮助你正能量一点，不要每天那么负能量，每天睡前想那些无为不为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要我啊，为什么这个他要这样子说我啊，为什么他不称赞我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你应该在睡前的时候想一想今天有什么快乐的事情，这样子呢才帮助到你更多啊。又或者是你找不到快乐的话，找不到如何让自己平静下来的话，没关系，可以看看这个火热剧集啊，七根心剪啊，让自己看一看，缓一缓，平静一下，冷静下来一下。这是由流量小生呢宋威龙还有刘浩存主演的悬疑推理剧集呀、啊。想要看的话，你可以透过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呢率先点播这个七根新剪啦。守着 GoShow Beyond Trend， GoShow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飞道尔的合照。飞道尔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7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Miri Indoor Stadium 啦。下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又或者是上到 goshen.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入门票了。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ny。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en 懂懂懂， goshen 懂懂懂。 潮语时间，潮语时间，这一次的潮语呢是跟数字有关的，二三三 ，What is 二三三 ？OK， 二三三的话，我如果以前电话我们打拼音的时候都是按数字的嘛，二的话就是 A 开头，二就是 A， 然后三你按两次的话就是 A B C D E，A 跟一的话。应该是形容着 A1A1 哦，要玩游戏了，因为有一个游戏叫做 A1IOU， 类似很像木头人这样的游戏啦，应该是形容跟他说，哎，我们来 A1 哦，我们来 A1 就是玩游戏的意思，这个是我第一个想法啦。第二个想法我猜猜看啦， OK， 以前我们 有一个 emoji 的冒号加一个三号的话，哎，不是冒号加三号是什么 emoji 啊，我记得冒号加一个挂号的话就是是笑脸的意思嘛，如果冒号加一个三号的话就应该是有长胡须，因为三号应该是形容着这个男生长胡须，而且现在有三个三号应该说这个男生的胡须很长很长，然后叫他剃掉啊，你不好意思说哎，你胡须很长啊，可以剃掉吧，可能你就可以打这个 emoji 三三跟他说三除掉你的那个胡须啦，很丑啦没有啦，有些人喜欢胡须，但是我自己本身不喜欢嘛，啊，对不对？那大家可以猜猜看，二三三到底是什么？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0169988889啊，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颜仁中的《爱你的心事》。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en 懂懂懂 ，GoShen 懂懂懂，因为爱你啊，我要分享这个潮语给你啊，到底什么是二三三呢？我刚刚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我们以前打电话的时候打拼。拼音都是要按那个号码的话，打一次二的话就是 A 出现，打三次三，哎，打两次三的话应该是 A B C D E，A 跟一加起来等于一个游戏叫做 A E I O U， 类似木头人这样的感觉，应该是暗示他要跟我玩游戏吗？要跟我玩游戏吗？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应该是因为三以前我们打 emoji 的时候都是用标点符号还有加号码嘛，以前那个冒号加挂弧的话就是一个笑脸，如果现在一个冒号加一个三的话应该是形容着三等于胡须的意思，现在有两个三就叫他你的胡须太长了，可不可以剃掉它，删除掉它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到底意思正确吗？我只能说原来我都猜错了，正确的意思二三三到底是什么 ？Yes 呢？ 二三三三来源于猫扑论坛一张垂地大笑的表情图，其代码为233。很多猫扑网友喜欢在论坛发帖的时候加上一句233表示大笑，因为该词简单易敲打，逐渐被众多网友知晓并使用。后来为了形容大笑到倒地打滚，多加一个三，变成了2333，甚至笑成了不断翻滚2333333333。 原来是某个网站的表情包来的，就是你打几个摩斯密码几个号码出来就有一个 emoji 出来笑笑笑，233呢就是一个兔子在那边打地在那边笑笑笑的，如果你要笑破肚皮的话就是打多一次三，就是2333啦，哇哦好有意思，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大家学起来了吗？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yeah.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Highlight 的It's still beautiful。 Highlight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27号傍晚的4:30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etix.my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就可以购买到入门票咯。来来来，姐姐要跟你玩心理测验，今天的心理测验呢是跟懒人有关的，你是不是一个懒人呢？没关系，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玩一下这个心理测验吧，30秒测出你的懒人类型啊。 OK， 你想象一下周末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对床的态度是如何的呢？ A 的话是爱他需要他 不能没有他。 B 的话，哎呦，不想起耶，绝对不动的。 C 的话是想起但被灵魂拦住了。 D 的话是床的 VO 啊，你只是在用我逃避现实而已。 ABCD 你是选择哪里一个呢？其实我的话是不想起绝不动的那一个脸，因为难得周末嘛，自然醒嘛，然后又没有事情限制你一定要现在马上起床去刷牙洗脸洗澡的，所以如果下午没有事情做的话，我真的是不想起绝不动的。那我属于什么懒人类型呢？原来我是属于拖延症晚期型。哎，蛮准的嘞。其实有时候我做事情真的是拖延到最后才做的，因为我发现到还有时间啊，明天才交吗？还有两个小时对我来说也是很多了。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紧张吗？ before deadline 的前大概15分钟20分钟，好，我就开始惨了，没有时间了，我还没有做完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只能怪我自己了，每次要拖到后面才做咯。啊，有时候啊，回到家放工回到家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拖延症的，会拖到大概真的是11点12点这样子才去洗澡的，因为觉得洗澡之后呢就没有时间了，要睡觉，然后就要去上班了。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了？还是你要去玩一玩这个心理测验呢？可以去到 GoSHEN 的 IG 就可以看得到咯。守住 GoSHEN Be On Track。